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同埋我坐翻喺度嘅。咁啊，话说咧，我哋今集讲一集就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 有冇讲过啊？ 冇，唔知有冇讲过啊？ 你上弹啦！ 喂，我哋出一条，你有冇上网睇过我哋个留言板？ 我从来都唔睇嘅。 屌你，好心你睇下啦。话说咧，我哋啲网友咧就话我哋即系心里边冇鼓火之後就想不做這個節目，很多人都是鼓勵我們激勵我們每天都去做這個，即是 keep 住去做這個節目，因為等一陣那些網友叫我們繼續錄下去，因為我們的節目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生活裡面一個的調節品， 我想可能加埋都是二零三十人咁樣嘅啫。 有二零三十人都好過冇人啦。 都係，其實有只要有，我諗有幾個觀眾我都係會繼續。 我會繼續做。 不過其實冇觀眾我都冇乜所謂嘅。 因為都係一個我哋探究思考嘅一個地方 啦， 平台啦。我好中意喺留言板裏面覆各位網友嘅嘢，起碼可以。在對你的生活裏面參與了 其實有沒有十個精英分子呢我們有 沒有有 十個不知道那麼厲害 起碼黃大仙啊AV 男優啊還有就是肥力士啊還有就是還有幾個看看暫時不記得 了你不要說嘛 阿龍西啊 你叫 西龍 西龍 西龍啊還有就是還有誰一時不記得真的不好意思各位有幾個是很好因為這幾個是剛剛才留言的但是有些長期支持我們的有很多是那我們錄這個節目第一我很即是欣賞阿筍哥有咁耐嘅即係韌力啦。第二樣嘢，好真係好多謝，好多謝咁多人喺留言板裏面我哋大家一齊探討，大家一齊去睇我哋個生活嗰個情況。 但近排有咩精彩嘅留言咧？ 冇話都係工作上面嘅嘢咯，即係有個阿黃大仙遇到工作上面嘅問題啊。 黃大仙唯有求自己嘅啫喎。 黃大仙都求我哋啊，幫手啊，求啲網友幫手俾啲意見啊。 係咩？佢有咩問題？喂，大家討論一下咧。 唔係佢份我記得啊，因為我冇上網睇啊，而家咁我呢排記性差咗，記錯唔好話我，即係唔好鬧我啊，大家。咁咧，佢份工作就係想轉過一份，即係佢而家轉咗一份工，以前做地產嘅，咁咧就問。以做地產嗰份工俾多一倍人工佢，咁咧就翻去舊公司做埋我哋好唔好？咁我梗係話好啦，屌你睇人工做嘢呢個世界咁。 但係點解佢有猶豫咧？ 因為佢話驚，因為佢係大陸嚟嘅內地人嚟嘅，佢話因為驚個樓市泡沫爆破咗，或者係唔係一門技能嘅時候咧，咁做嘢咧就好易俾人取代咗，或者揾唔到一個長嘅技術。我話俾大家聽，當年小弟做塑膠冇塑膠冇係科學家咁嘅頭腦孤呢咁嘅精神，你打一陣啊各位。咁咧，黃大仙咧，因為佢嗰份工作咧就係做呢、這個即係嗰啲叫即係 地產啊。 我以前做塑膠冇，屌你老咩！我話俾你聽啊 ，cycle、cycle、tension、theta 嗰啲，即係啲數啊已經計撚到啊！屌你老咩，科學家都唔知道有冇我哋咁精密，小數點後十鳩幾個位，佢老母 講真嘅， 一個 cm 咪小數點後十鳩幾個位？ 一個 cm？ 一個 c 啊！ 我唔知啊， 即係一 cm 嘅千分之一啊！ 係啊， 係啊，屌你老咩計呢啲咁嘅撚屌數，好老實講啊，你識呢啲咁嘅技術都冇用啊！我話俾你聽，只要有一門工藝或者一門科學突然間發展咗嘅時候，你成門手係打柴。我舉一個例子，記唔記得當年打相鋪啊？做嗰啲影相鋪，你公佈機之後可以養活成家噶。 唔係何止啊！ 係啊，賺到錢 買樓都仲得啦。 你而家得唔得？ 梗係唔撚得。 部機都冇賣啦，而家。 係個工業一改革。 唔係工業改革，係只要有一門科學發明咗，只要有 USB 手指，而家只要喺電腦睇到相，冇人會打相出嚟 嘅。就算打嘅都係打兩張啦。 係啊。 以前一打要打同你局打 啦 嘛。 而家冇呢咁嘅嘢，咁所以你學一門手藝，我覺得嘥鳩氣。你寧願揾一筆錢去做啲乜嘢，第二步就最重要。嗱，你第一樣嘢用個手段揾一嚿錢，之後第二樣嘢做乜嘢先係最重要。我自己係咁睇法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做乜冇乜分別啦。即係你話揾錢做大陸樓市，記唔記得當年陳同輝？陳同輝叫咩名啊？ 羅 兆輝。 羅兆輝嚇。 羅兆輝夠係經紀起家啦，佢夠係炒嘢啦。點解人哋可以做到上市公司老細？就係人哋唔係目標係而家嘅位置，係未來嘅方向啊嘛。 我咁睇咧，即係。這個首先呢就是你話驚樓市爆破呢其實 點講都仲有啲時間嘅。 大陸個樓市應該有排先爆。 即係就算係爆啦，即係就算係爆，我諗你都起碼有兩三年做下咯。 唔止兩三年，大陸我待爆都未爆。 咁同埋既然有一倍人工，咁啊梗係上漲先啦。我當你而家一萬蚊，即係有兩萬蚊喎。咁然後一年即係有24萬，跟住三年你係有72萬。二四六係72萬咯。屌有70多萬落袋咁啊，唔好諗咁多嘢住啦。咁你仲有佣金咧？ 咁啊，睇下大陸即係有咩諗咯。你揾一筆錢之後， 同埋你 先係呢個 做嘢最緊要係咩啊？近水樓台嘛，有得挨住大陸個 market 嚟做，你唔做留翻喺香港，你唔好戇鳩啦。 佢就話因為睇見有啲香港嗰啲賣樓嗰啲 sales 又上大陸呃騙騙，就偷嚟買樓。我話俾你聽，嗰啲係二三流 sales 啊嘛。屌你老味，香港喺香港已經呃呃氹氹都唔撚信你，喺大陸更加唔撚信你啦。 係咯，即係同埋。真正買樓的人是不可以唔會俾你氹得到嘅喎， 是 因為即係成個市場裏面真正戰鬥的人都全部是炒家，你呃到咪呃到啲阿婆啊、師奶啊，或者真係想買樓嗰啲人咯，你同埋你。講真，你做衰咗一單兩單，屌以後冇人揾你 啦。屌香港嗰啲撲街咪淨係含住一單兩單咯。 係啊，你尾，總之即係家陣人工好最緊要嚇。 我自己 呢個人生只有現在嘅啫，沒有將來，沒有過去啊。 咁似呢個我哋我嗱啱啱就近排睇一本書叫做《Grand Design》。咁咧，我個人不嬲都好撚蠢㗎啦，而家發覺自己係低能嘅添。原因就係咧，裏邊講嗰啲量子物理學咧，哇！我屌你，我咩心撚到啊！即係佢咪同你頭先講嗰句嘢一樣啦，人即係粒子或者係質，我哋量子裏邊係冇過去、冇未來，只有現在㗎嘛。咁啊，宇宙嗰個起源論都係咁樣樣。咁呢啲我哋唔探討啊。咁。阿九護士買一本書先發覺，屌你老味蠢撚到不得了，冇樣嘢睇得明。但我問人，居然有人係答到我㗎嚇，有啲同事，我屌你老味，咁啊真係，大家做同一份工，點解佢答到一啲量子力學嘅問題，我答唔撚到咧？我屌佢老母真係。 冇所謂啦。 呢樣嘢真係，呢本書真係，我覺得大家應該買嚟睇下。 但 係 咁又印證咗呢個科學嘅大原則同埋人生嘅原則係有一物相成嘅地方。 咩相成？ 就是只有現在，沒有過去。 我哋講翻個梯度，講翻個講翻條 V 先。 講咩啊？ 呢個食家鹹魚大得學，嚟連條 V 都唔撚記得咗。 屌！我哋唔通怕俾人屌先得噶？ 唔係，我哋成日都俾人屌噶啦。話説我成日俾老細屌啦，已經屌。係 咩？點解咧？ 喂，大佬，翻工唔係俾老細屌，唔通老細攬兩張嚟錫啊？ 可能老細中意屌你屎忽咧。 第一我老细啊唔系基佬，第二样嘢老细屌我屎忽原因一定系我屌你老尾个人三尖八捻角样捻衰嗰啲啦屌！嗱咁话说咧，我今日咧睇一则新闻，今日系呢个14号4月2011年，咁咧有个女仔咧就话系参加嗰啲体操训练，咁咧跌捻瘫咗，咁咧而家咧就去索偿，就话告 人哋疏忽， 系告人哋疏忽。咁咧，我就想講一樣嘢，咩叫食得鹹魚抵得渴，做得雞又唔怕你柒大。嗱，你嗰條女咧就大陸新移民，咁咧就話玩體操玩撚咗好撚多年噶啦，咁之後咧就入撚咗女拔，咁啊嗱，我自己嘅理解啊，你入女拔一係你成績好好，但你成績好好，我唔相信你有時間同玩體操，你一定係用體操呢個手段去入到女拔。咁你食得鹹魚啦，已經係。你係抵得渴啦，有意外啊嘛！意外完之後，你又呢又路又指生曬，等於我而家去打仗，我參加咗呢個維和部隊或者我做軍人，中撚咗槍，我翻嚟告國家，我屌你老母有冇搞撚錯啊？有子彈肥我，你冇撚嘢係嘛？我屌你老母打仗用子彈唔都用雞蛋啊？屌你掟雞蛋唔使揾你個柒頭去啦，啱唔啱先？有啲嘢係你做咗，你要承擔個責任。同埋一樣嘢，而家我發覺啲人好撚賴撚皮。喂，大哥，你做嘅時候都知道樣嘢有危險啦。做體操、行船、跑馬三分險，你唔好同我講，好撚安全噶、啊。你試下跌落嚟啊，嗰條平衡木屌你老尾，閪成個人咁撚高啊！你就咁跌落嚟啊，都咬柴啦，你老母！你同我講話啊，唔撚係啊，屌你老尾，我受過訓練啦、啊，知話話好撚安全又呢又路，你講。 我都咁講咯，即係你話玩呢啲，即係玩。你話做體操嘅， 同埋保險撚賠嘅做體操，危險活動之一啦。 屌，你可以即係如果你唔係有一啲有啲即係喺個即係榮譽上面有一啲，即係你唔係有一種咁嘅得著咧， 你哋大可以去拉筋。 啊、 或者跳绳、 啊， 玩呼啦圈，玩呼啦圈，我估保险保啩，刘志耀， 保 呼啦圈 屌， 系咯，或者即系 你玩口水啊，屌你老味，啊你平时有咩兴趣啊，保个吹口水波打飞机啦，屌你问我咪呢啲， 系啦，吹口水波， 吹口水波啊，打飞机咁样 样， 咁呢啲保险实赔你啦，屌你， 但 系问题 系咁啊，即系。你話佢值唔值得同情咧？咁如果呢世行唔到，咁啊嚴格嚟講，呢件事都值得同情。 我覺得唔值得啦。你做嘅時候你知效果啊，大佬。 但係佢話佢覺得即係點講咧？呢件事咧就好似雷曼事件咁樣啊。 我覺得唔應該同雷曼相比，我覺得應該同桑蘭相比。 唔係桑蘭，我又睇啦呢個。但係我點解想講下雷曼咧？ 啊， 雷曼即係譬如話咧，嗰啲人蝕錢咁樣，連棺材本都蝕撚埋，即係客觀嚟講呢件事值唔值得同情咧？咁我都係可憐佢嘅，不過但係我會唔會認同？哦，如果喺你投資失敗嘅時候咧，或者喺你參加呢個活動嘅時候咧，然後輸咗錢，然後銀行要俾翻錢你咧，咁呢個觀點我就唔認同啦。係，即係我唔認同你係因為呢件事可以將個責任咧推俾人哋。我哋其實都可以睇到一個觀點嘅，大部分都有一個特質。當有問題嘅時候，問題一定喺人哋度。 啱， 係啊，你見到其實。無論你翻公司又好，你身邊嘅同事、朋友、同學都係噶。我記得我細個有一次玩呢、這個好細個，即係同啲朋友玩薄哩哩咁樣。哇！我諗而家啲細路唔會玩呢啲噶啦。咁咧有個小朋友喺上下梯度跌咗落嚟，跟住跌咗落嚟，咁佢好痛啊咁樣。跟住然後同啲朋友講話係我拉佢落嚟咁樣。咁我冇乜印象啦，可能真係我做，但我大概我覺得我 睇你個人唔似啊，你應該。拉佢落嚟，你佢唔係感受傷法啦。 係咯，同埋我唔中意玩暴力戲嘅，其實係咯。 即 係 人係好得意，好中意賴人哋噶嘛。 係啊，但係咧，大家都會將一啲你自己去 做錯咗嘅決定， 你原本應該要負責任嘅嘢， 就推卸咗人哋。 推卸人哋，我諗可能咧，佢都覺得。呢件事裏面佢都會覺得、啊、原本我都係想喺呢度攞一啲著數， 啊、 即係我唔係話係著數，我冇一個壞嘅意思嘅。任何嘢都係著數嚟啦，你可能人哋拍獎都係一個著數嚟噶。係有人覺得讚美你都係一個著數嚟噶。你原本係想攞一啲著數，但係呢個著數咧，你唔知道會帶嚟一個咁嚴重嘅後果。咁然後你就想將呢個問題咧諉過於人哋，其實人哋都好慘嘅喎，人哋企喺度睇住你玩嘅啫喎。屌、你尾，你個你又拉撚咗嘢，喂人哋唔係放中學拉你個女入。去運動房度探險嘛？ 你自己自愿去噶嘛？ 係咯，你自己自愿去，同埋即係嗱，講真，好似我有啲家長咁樣，或者我媽咪咁樣啦，即係有時細個你話玩啲危險啲嘅活動啊，譬如話去露營，或者去露營啊， 阿媽都唔俾噶嗰陣時。 你細個即係唔係講有錢冇錢喎？ 係啊，阿媽都唔俾噶話。 係啊，即係驚 去沙灘游水唔俾啦，中學。 係啊，你係擔心個仔有啲咩事啊嘛？即係你做人阿媽， 你都要個女要炫耀呢啲嘢嘅，咁抵你死啦！ 其實 我覺得三個字就係抵你死啦。 咁啊，個細路仔係無辜嘅。 個細路仔被灌輸一個錯嘅思想，同埋佢一定係有炫耀感，因為佢贏咗好多冠軍啊嘛。即係佢有炫耀感，咪搞成咁撚樣咯。我覺得呢樣嘢你食得鹹魚就一定抵得渴啦。仲有一樣嘢話俾大家聽，頭先阿筍哥講一樣觀點，就是、我哋將過錯推咗俾人哋。我話俾你聽，我喺工作上邊好少人會炸我型。原因就是我逢是錯件事我第一時間會認、哎、件事點點點九回事是我做的我錯了但我需要有什麼改善方法可以啲人即刻不出聲因為如果你再將個煲推給人肯定被人狂屌如果你告訴你你承認的責任你有什麼辦法可以將這個責任補救的時候通常啲人都不會出聲的亦都不會屌你的你咪大家去解決嗰個問題，係我錯咗咁，我冇辦法。 好似近排我公司有一單嘢咁樣，咁啊有個我哋喺北京有個生意咁樣啦，就要將啲貨由 A 點去 B 點咁樣。距離係咩距離咧？咁咧就係喺北京嘅朝陽區就送去北京嘅朝陽區。你如果用香港嘅地理概念理解咧，就係等於將由中環將啲嘢送到去北角，咁上下距離啦，即係等於。如果是住九龍的朋友就是佐敦去到旺角啦。如果在屯門的概念就是元朗去到屯門，係啦，即係個好短的距離嘅啫。咁然後咧，那個人咧就個開個車資750蚊嘅。 哇，唔撚係喎！ 係啦，你聽到都覺得唔妥啦，咁樣。 唔係，佢個咩車嚟㗎？坦克車嚟㗎？ 即係咧，好啦，即係其實咧，裏邊個細節都唔需要講啦，因為個操作最尾就係一個貪，即係係笠自己公司税咁樣。跟然後咧，我抄緊出嚟，我同佢講，我話我見到啲咁嘅嘢。 我話你點解釋？今日佢話：哎呀，嗰日咧放假，然後咧嗰啲車司機咧收費好貴㗎，一個雙倍咁樣，即係原本要350蚊，唔係即係380蚊。佢話：係啊，好貴㗎，平時好貴㗎咁樣。我話你，但係你可唔可以講一次個距離喺邊度啊？咁佢話：由我哋公司附近咯。去嗰度我搭車幾多？搭的士幾多分？15分鐘。的士如果俾錢嘅，打表幾錢啊？停咗喺度。但是那個是人哋揾開咗啊，咩揾？咁點解要揾開佢啊？咁然後咧講到佢又冇出聲。即係咧好得意嘅，即係咧大家有時咧去做咗一啲錯事。如果錯事咧，明顯到你根本係用基本嘅智力，你都可以推測到嘅。但係你問佢嘅時候，不停咁增加佢嘅心理壓力咧，佢為咗唔想俾你講中。其實人好怕俾人講中嘅喎，你有冇譬如話有人話啊，你一定係及多條女車期啦，你一俾人講中咗，你一定即刻。 哎，呢樣嘢我話俾你聽，我練咗好多年啦。 係嘛？ 啲人講：喂，你光頭喎，那個頭髮咁。係啊，我生瘌痢或者點？喂，你點解咁肉酸嘅？我係咁喎，咁點啊？咁有咩問題啊？譬如有啲人彈到嘅衣著有好多，即係你知道我衣著比較即係標奇立異啊。佢喂，點解你咁著㗎？係我中意標奇立異啊嘛。咁你只要咁講嘅時候，我話俾你聽，你個自尊第一一定會好高，第二樣嘢冇人夠膽再出第二句聲。你講中啱啊，係講中咗，你要自己認同咗自己先。如果你個自尊唔能夠自己認同咗自己，你永遠都唔能夠喺人生裏面再上一個台階。 如我 尤其你做錯事，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迷惑咗自己，或者你已經催眠咗自己，你嗰件錯事係啱嘅話。你啊，嗰啲藉口啊，屌你勁撚到啊！人哋講一句，你彈翻廿句俾佢啊！ 即係咧，喺成件事裏邊咧，我處理琴日供銷嗰件事裏邊咧，我講到最尾嘅時候，我話啲錢落咗邊個袋度啊？咁樣，跟住佢話：哎呀，全部都係俾曬司機啊！我話你仲有幾多大鑊可以講啊？咁樣，跟住佢又唔出聲。即係嗱，我話而家啲錢咧，即係咧，我覺得。而家咧就的士咧就咁嘅錢，你揾個司機就咁嘅錢，你將兩個數減之後咧，剩翻嘅錢你一拎出嚟，一係你就走。係啦，咁就係咁多。 咁 佢點咧？冇嘢講咯，跟住我梗係呢啲環境，啊梗係補個電話俾老細，有件咁嘅事發生啦。即係呢啲係要處理嘅事咯。喂，大佬，我望得到嗰啲咁做，我做望唔到嗰啲。 咪好狼。 我望唔到嗰啲，你做就算數。 啱啊。 屌，你冇望得到，你冇辦法啦。 啱啊！ 即係有時點講咧？食得鹹魚抵得渴啊！事實上，有幾多人係真係食緊鹹魚嘅時候係真係會忍住唔飲水啊？我諗呢個係亦都點講做得雞嘅通常都拍夠大嘅，我相信。 我有一次屌屎忽嗰個女啊，哇老友咁大碌，喂唔好搞。 你即係好似啲人咁樣我有時都覺得好古怪嘅，有啲媽咪咁樣生咗個細路咁樣，有啲人冇嘢做嘅你又係做冇得講啦，人哋擺到明話喂人奶係好啲噶啦， 我都想飲好耐， 係我都係，即係咧， 幾靚嘅媽咪啊！ 我諗你都飲過嘅， 飲過，屌！ 即係咧，佢係人奶又唔肯喂，即係咧，譬如話自己個仔屙屎又怕污糟咁樣，玩又你份做啊，冇你份 咁樣。屌！而家好多都係咁撚樣噶啦。 即係其實你要去即係冇嘅，即係所有嘢咧。 但你逢係想得到一個嘅開心，你一定要有付出嘅。有好多而家嘅父母係希望個仔突然間成才，唔使教，唔使做核突嘢，唔使做下難嘢。點解原因係咁？因為上一代佢一出世嘅時候，佢就真係唔使做呢啲嘢。佢以為啲細路真係唔會做呢啲，等呢啲人養寵物啫嘛。我識得有個人，佢咧就養啊幾隻貓貓狗狗。佢話啲貓貓狗狗好得意，但係唔知點解會屙屎。屌你老咩！你早啲出聲，你買隻入電噶嘛？你老母，你試下生個仔啊！你生個仔入電噶嘛？屌你！你冇生個仔食奶嘅，你生個仔咧入電嘅，你生個仔咧好似阿木童咁嘅。屌你老咩！上年會喐嘅，戇撚鳩 啊！ 即係等於啲撚樣同我講。哇！狗護士翻工好辛苦嚇，翻工唔辛苦嘅咩？邊份工啊？你叫我去做啊？哇！屌你老尾，嗰份工啊都唔係人做，有啲咩工係真係即係好老實講，你坐喺度拗荔枝噶。你而家做官啊，都做撚到你頭痕啦、 啊。即係我諗你要試下冇錢嗰種滋味咧，即係其實就冇人會嘈啦。其實你見到。即係好似近排有單嘢，不過雞蛋仔阿叔，你知唔？唔係即係唔係不過有個雞蛋仔阿叔俾個食環署嗰人捉啊嘛。 跟住然後咧有70多市民圍住佢啊，係咁屌食環照嗰啲人啊嘛。咁阿叔佢講緊咁你話買雞蛋仔都係自食其力啦，係咪？即係同埋佢講緊話買咗30年噶咯喎。 係，你話冇牌㗎？ 我唔知喎。 咁即係冇牌啦。但係你喺街度推個雞蛋仔，那個法例係唔俾你啊嘛。嗱，我哋而家係針對個法例，唔係針對食環署啊嘛。咁、你要圍，你咪圍政府咯。 係咯，最尾咪圍政府咯。啊、食環署就係政府嘅人啦。 哦，唔係你圍政府總部就唔應該圍食環署。 即 係同埋食環署都係打份工啫。 唔係啊，即係佢講緊話，其實人哋喺度擺緊30年檔噶啦嘛。 啊。 跟住然後講緊咧，近排咧一日嚟查3次，即係玩嘢啦。 咁啊，未必嘅。嗱，筍哥話分兩頭。如果嗱，我舉一個例子啊，你都住過寶兒花園，即係嗰頭啊。寶兒花園下面咪有啲大排檔嘅。 都比較少啦，我諗。 我同你食宵夜嗰陣咧，以前 寶兒花園啊， 我哋以前咪食宵夜嘅成日，開到凌晨4-5點噶嘛。你上面買層樓而家要成200粒噶嘛。你楼下嗰度日日老鼠油烟，你会唔会去报警啊？你都会去报食环署拉钩佢啦，屌咧！佢个摆喺19多年啦，啱唔啱先？有啲嘢你影响到环境，嗱，你系当事人，你话你喺上面住，你实屌柒佢啦！啊，你唔系、街客嚟嘅，屌你老尾！我见佢卖鸡蛋仔好食啊，我而家撑佢啊，点？你试下住楼上啊！ 咁你有啲道理， 啱唔啱先？嗱、或者佢影響到環境好撚緊要咧，屌你老尾啲嘢洗周圍劈啊，屌你啲垃圾周圍抌啊，你冇公德心啊大哥，同埋人哋喺樓上嗰啲，喂大哥，人哋真係真金白銀幾百粒去買層樓啊，等於而家有啲冚家產，我屌你老尾舊區重建又唔撚肯走，又話要樓換樓，大哥我做地產商，我嗰度屌你老尾一尺成皮嘢，你以前買落住撚夠啦，已經補撚翻俾你啦。啲物體有折舊噶嘛，你又唔撚肯走，又話要喺嗰度整翻間，屌你老咩！我而家喺尖沙咀起樓啊，你層堂樓阻撚住，我係咪要一賠一賠撚翻俾你哋？之後樓上再起撚過啲商業大廈，唔係咁計噶嘛條數。即係你話啊係，我買落咗，你唔好咁撚賴貓先得，你都住咗咁撚多年啦，啱唔啱先？咁而家人哋鋪翻筆俾你啦，你話同區買唔撚到，同區梗係買唔撚到啦，屌你！ 不過又好難嘅，即係咁樣講啫嘛。如果你從嗰個業主個本位去睇呢件事， 啊、 即係我嗱，你而家喺屯門翻工啊，我補高層樓俾你喺沙頭角，你都好撚踢腳嘅喎， 係好撚踢腳啊！但係你賺撚咗住啦，已經嗱，你而家 我冇賺到啲乜嘢㗎？ 唔係啊，舊區重建係你已經。咁多年已經住落咗啦， 咁嗰個地方我原本 係叫你走， 咁但係咁可以走去邊先得㗎？ 咁你咪走去第二啲舊區咯，走去買啲平啲嘅樓咯，走去屯門嗰度住咯，大佬。 喂，大佬， 你已經住咗咁撚多年啦。 我原本住緊灣仔喎。 咁如果你要玩嘢嘅，我冇得講，即係你而家係賴貓嘛，但地已經俾人買撚咗啦嘛，已經。即係而家係舊區收撚咗笪地啦，已經咁啊，石屎又折舊啊嘛。 咁、你有兩個觀，你啱講緊兩個觀點。 啊。 一個觀點咧就係咧，你強行收我層樓。 嗱， 另外一個咧就係、你層樓已經你個地方已經係俾人買咗，我霸咗地方冇走。係 政府收你啊嘛，同埋石屎係有壽命噶嘛，啲撚樣成日話，屌你我層樓啊買撚咗喺度咁撚多年點石屎嘅壽命啊，香港而家嘅優質石屎啊嚇，頂曬籠頂榜啊70年，但係我問咗好多做師傅嘅50年已經係盡到不得了，你再住。我話俾你聽，危樓之中嘅危樓，真噶、我有個老友嗰次， 香港有冇啲樓係超過50年嘅？而家 咩啊？ 香港有冇樓超過50年？ 戰前嗰啲咯，屌你！上次冧嗰棟都唔止50啦。我話俾我話説咧，嗰陣時我有個老友咧就 咁有啲危喎，呢度都30多年 了。我想問下你上次轉窿嘅時候，咪轉豆腐咁樣？ 我木板嚟噶嘛，我呢度係。 哦我老友咧就買啊嗰個美孚新村，咁咧就上去裝修，就問我借把嗰啲油壓鑽。我有個老友已經講噶啦，使閪啊，手鑽都鑽得入啊！我話屌你真假，真係啊！我哋攞把嗰啲普通呢啲咁嘅木，即係鑽木嗰啲咁嘅電鑽啊， 震震鑽， 冇用個震嗰個波子啊，冇用個震波啊， 脈衝鑽， 一撳滋一聲，哇！我屌點住啊，真係啊，落雨滲水。電線佢鋪完嘥咗40多萬去裝修，水管之前先去換曬，一落雨電線跳標，我老友再上去睇話，喂點解？屌你石屎濕撚到冧喎底根本，即係個底根本係索撚曬水，索撚到冧撚曬，你一落雨咪跳咯，佢所以成日跳噶，美孚新村成日跳標噶， 德禄，因为啲石屎已经救命够捻有突啦，即系真系要收啊佢重建，你继续住好捻危险。你做你德禄唔系话啊系、哦、我晾捻住啲人啊，大佬啲 lift 上落几千磅嗰度，上面个摩打压落嚟，个水箱压落嚟，个顶楼几千磅压力噶嘛，日日压喎、啊、大哥。你估楼唔系话啊系、哦，屌你老尾，我层楼摆喺度之后就唔住人喎，你住人会喐噶嘛？ 系咪真系木建筑系稳阵啲嘅？ 木建筑更加唔稳阵啊！ 但你见到嗰啲紫禁城嗰啲摆几？ 屌紫禁城唔会有啲人入起步 lift 喺度喐噶嘛，大佬唔、会有部冷气机喺窗口度日震夜震啊嘛，啲人唔会入去行夜行啊！你嗰啲楼底啊，嗰啲嗰啲叫露台啊。你露台得兩支石屎鋼筋突出去嘅啫嘛， 即係我而家呢個露台。 係啊，得兩支鋼筋，手指咁撚粗嘅咋？屌你，你試下跳啊！跳得兩跳，你揾個幾百磅嗰啲砰一聲冧撚咗底啦！我眼見都見撚過啊！ 即係我呢只咁。 係啊， 哇！咁樣危險嘅。 屌你老味，你以為好撚實正啊？真係嗰陣時我有個老死啊，做師傅 engine 啊，幫嗰、那個新恆基喺嗰、那個嗰、那個叫咩清水灣啊。嗰啲楼做维修啊，执手尾啊，因为个露台啊，佢哋悭皮啊，用啲环保石屎，咩叫环保石屎？即系石屎沟垃圾，又压大啲个空间，但系佢沟嘅垃圾当然有个谱啦吓，有计数啦，但系啲石屎好卵渣，咁又长期受咸气啊，佢得两支钢筋，真系两支钢筋啊伸出去，个露台阻落嚟，屋企咪漏水咯，咁咧佢哋啊，即系啲业主立案法团就发烂渣，因为成日渗水，咁后屘点做呢？幫佢哋咧就攞啲石屎封翻佢咯，之後屌你唔夠一個月又漏過，咁你焗撚住係點咧？如果你要解決問題，剝撚咗佢起撚過得，冇噶，屌你老味，你話嗰啲撚樣層樓啊，屌你幾實正幾實正，屌你老味五十年盡撚曬，真係噶冇得再住啊！石屎有壽命噶，即係你唔好諗住啊，係我買層樓喺度，你以為古堡啊？屌你老味幾千年都唔撚冧啊！ 就 嘥撚氣啦。 係咯，但係點解啲古堡又得咧？因為石 花崗岩嚟噶嘛，大佬。 因為即係石建築係最穩陣咯。 佢係花崗岩實石建築啊嘛，呢啲係撈出嚟啊，大哥。 咁其實磚屋係咪穩陣啲咧？ 唔係，同埋我哋而家啲屋起到咁撚高喎、 啊。OK， 咁但係你講緊一戰前樓其實係八層嘅啫。 八層，但係佢裏邊住好撚多人咧，好撚多 同埋冇咩嘅喎， 冇裝噶， 但係冇 lift 嘅喎， 冇 lift 同埋冇裝咯。你知唔知戰前樓冇裝噶？ 哦，所以佢係可以咁樣 翻。係啊，成座冧落嚟啊！屌你嗰啲撚樣仲話，哎呀你補撚翻層俾我都唔撚要嘅，又咧又落我屌你老母啦！你試下住入邊啊！我嗰陣時喺上環翻工啊，都唔知去撚到幾撚多堂樓去送嘢，哇入撚到去啊！行咁啲石屎樓梯，大力啲啊，成條樓梯震噶。 咁大鑊。 上環大撚把喺鹹魚灘度嗰啲樓，嗰啲撚樣根本係賴死我，屌你老尾，我唔撚走啊！又咧又落嚟都多賠償。你唔信我嘅話，大家聽九護士講，鹹魚灘附近一帶嗰啲舊樓，佢開門，你大力揼上去，我話俾你聽，樓上嗰個最住頂樓嗰個落嚟劈柒你啊！嗰條樓梯啊，屌你啲灰跌落嚟啊，震撚個孖王！有一次我去綠屋啊，灣仔嗰個綠屋仔嗰度啊，我諗住去參觀啦，我行緊條樓梯，藍屋唔係綠屋啊。唔係藍屋啊，綠屋以前即係佢一辣咧係嗰啲綠色嘅，有個騎樓，有條樓梯上，我行咗一半落翻嚟，我驚佢冧，幾撚得人驚我，屌佢老母，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之後喺上面冧啲，我屌你老母都係落翻嚟， 都係走啦，都走啦， 走啊！屌你突然間砸撚死唔撚底啊嘛， 咁啊係， 即係你呢啲位先死啊！屌你老母真係笨柒啊，參觀條把閪啊真係， 啊呢間屋又穩唔穩陣咧呢間屋？ 喂，你老實講啊，屌你！你冇人冇事冇幹嘅時候，乜撚都穩陣噶。 咁啊係。 有事有幹嘅時候，屌你老 味。呢啲屋都冇裝噶啦，呢啲屋都即係冇打裝噶啦。 梗係冇啦，村屋邊有裝噶？ 係咯，因為佢矮啊嘛。 係啊，香港逢係六層高以下嘅樓唔使打裝啦。係。呢啲樓有閪打裝啊！屌，冇裝噶呢啲樓。 咁好難反啫，佢間屋咁重咁又。 唔係佢，你冇事冇幹咪冇嘢咯。你試下下面攞架貨櫃拖頭撞佢幾嘢，屌你老尾唔冧啊！我切柒煲湯派街坊。 嗯，咁啊係。 我見過拆村屋㗎啦，唔係攞嗰啲大嗰啲鐵頂 手錘嘅啫嘛。 係啊， 我見到大陸啲人拆屋都係有條藤 啊， 綁住一嚿鐵錘。 係，卜幾嘢就冧曬啦。 咁樣揈落去就爆曬啦。 爆曬啦！ 啲磚牆我都拆過啦。 係啊，屌你毫無嗰啲毫無難度可言 咯。你記唔記得以前我屋企鋪磚㗎嘛？自己。最尾拆嘅時候係去五金鋪同佢買一把大鐵錘， 啊、 即係條手嗰樣咁撚長嗰啲咧，哇！一嘢撞去 blow， 唔會全部散曬啦， 好撚脆皮啊！屌你，唔好以為啲屋屌咧好撚實正嘅真係，嚇撚死你啊！拆嘅時候， 你住嘅时候唔觉得有咩嘢啊？屌！喂，我哋今集讲住咁多先好啦。 啊，我想讲咩个大主题？ 大主题咩？食得咸鱼抵得渴啊嘛！屌你，嚟紧晒大啊！ 唉，好啦，时间大， 拜拜。